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Fight for it, fight for it.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最近一段时间 Funky Disco 特别的流行，徐佳莹的新歌《现在不跳舞要干嘛》是这种风格，汪峰在歌手改编的普通 Disco 也是这种风格，今天的开场曲还是这种风格，来自多亮和人间剧院世界级假面派对。 人间剧院是多亮新组建的乐队，筹备期据说长达两年，这首亮相单曲还是很惊艳的，好听又有趣，暗讽了虚伪这个社会现象，从某种意义上讲解释了人间剧院的含义，希望多亮的摇滚梦可以做下去，这副嗓子不唱摇滚有点浪费了。我是 DJ 董鹏，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这个周末继续带你聆听那些值得关注的华语新音乐。赵雷发新歌了，标题为19岁，依旧是他擅长的怀旧民谣风。至于19岁的故事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赵雷唱的是他的19岁，你可以跟着他回忆一下你的19岁。 走过初识你的地点，揣着多天来的期盼，如果我不能再一次把你遇见，我会日夜期盼。我不是伟岸的正经人，我承认吸引我的是你的脸，在这隐忍的夏天，冰淇淋里面谁愿意孤单为伴，寻你的传单，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，只好显得出事又勇敢，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不散。转不休，宽肩没有另外路口，我在红绿灯下面等了你很久，你是否朝桥道口走，我不是油嘴滑舌的人，可只是19岁的天真，布满皱纹的城市都在因为你而变得越来越青春， 想现在就见到你。 我想发寻你的传单，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，只好写出事又勇敢，大厅的里面我们不见不散。我想发寻你的传单，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，我才在的门前，或许你会再次出现，我猜在南锣的里面，书店的门前，你也等待我的出现，我会在南锣的里面，江湖的门前，握着啤酒等你出现，我猜在19岁这一天，青春的一半，我与你会注定 十九岁是成年之后的第一年，从这一年开始，时间走得越来越快，一转眼青春过去了，再一转眼30岁了。青春时的孩子有很多美好的期待，爱情可能是最不重要的，长大了以后期待还有很多，而爱情变得更重要了。周笔畅的新歌《最美的等待》就是一首带有励志属性的情歌，唱出了爱人之间永不分开的坚定决心。我拥抱着爱从梦中醒来，你执着的等待却不曾离开，舍不得分开，在每一次醒来不用再徘徊，你就是我最美的期待。 我有一个梦， 相遇后彩虹，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，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，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。你的呼吸越靠越近，将我抱紧。我睁开双眼，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说一切是我的错，是你形容我的好结果。每一次都责怪我，造成我们之间的冷漠。我说的话你选择不听，把沉默变成你的武器，怎么就开始了战争？双方居然成为敌人。不能说我没全力以赴，是你挑选了这一条路。岁月在黑暗里丢失，误会重新开始。 曾经把你当作天地，每个呼吸要你跟。为了你我分离了，拼命了，当着不渐渐迷失自己。你说的话一如真的，夜幕后呼吸变困难，覆盖着心的久久多难受，在伤口一直火上加油。 是否真给的不够，让你感到没办法承受。看不透你给我的借口，你不放手，也不愿意给我自由。我说的话你选择不听，把沉默变成你的武器，怎么就开始了战争？双方居然成为敌人，不能说我没全力以赴，是你挑选了这一条路，岁月在黑暗里丢失，不会重新开始。曾经把你当作天敌，每个呼吸要你肯定，为了你我分离了，拼命了，到这步渐渐迷失自己。你说的话一如炸弹，夜幕后呼吸变困难，覆盖着心的求救多难受，在伤口一直活。 说的话一如炸弹，烟幕后呼吸变困难，这是陈新月带来的烟幕。我理解的意思是语言暴力对爱情造成的伤害，语言暴力的破坏性很强，它会摧毁人跟人之间的信任、尊重、倾慕和亲密感。只要是跟人有关的社会关系，无论是情感关系、亲子关系、朋友关系、同事关系，甚至是个路人甲没有关系，都不应该用语言伤害对方。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陈敏推出了新歌《温柔的路途》，这是他为香港作家马家辉的同名游记书创作的主题曲。这次合作正好赶上这本游记再版，马家辉想给自己写的一段词填曲，于是找到了陈敏，经过反复的修改，呈现出我们将要听到的这个版本。歌词里有很多暖心的句子，都是马家辉旅行时的感悟，汇聚成两个词，就是温柔和善良。来听《温柔的路途》。 我们就要在这里分离，各有一双好看的袜子和牢固的鞋，我们还有许多路要走，行囊里没有该丢的回忆，口袋里的车票没有终点，开车行走，如果是城市，我就把情给我一杯加冰。 我低头不语。如果决定 在节目中不停地会推荐很多独立音乐人，有的已经登上了更大的舞台，比如李夏。李夏的退赛风波最近在网上弄得沸沸扬扬，起因是他参加天籁之战，在半决赛时突然宣布退赛，网上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。李夏创作过很多音乐性和思想性俱佳的作品，他的音乐能力我也从不怀疑。推荐一首他的新歌《空气》，顾名思义，歌曲确实在讲空气，但是换个角度又是另一重含义，比如大时代下个体存在的意义。 没有什么可以擦去笼罩在我头顶的灰，我向天空要回那个璀璨的我。没有谁可以摘去我可笑的面具，我唯一能做的只是和你好好在一起。可面对这样的空气，我们该怎么呼吸？我们都已丢失了太多珍贵的东西。如果我每个呼喊一次次的被拒绝，是否我还会拥有我的勇敢？远方的风在不停呼唤着我，给我抛弃所有的力量。一座座高楼林立就是我们的墓碑，可这触碰擦肩的手。 要和爱桌上做了一场梦，我没打扰你，你没震动我，让故事覆水能收，让所有纠葛倒流，当初单纯普通，让盛开的花没有遇见那双在心的手，让眼睛耳朵疼到爱还不会幸福还可能结果， 我是 DJ 麦， 夜空巨星， 周末夜现场， 闪耀夜空， 北京音乐广播本周 Radio Star 歌手李晓东， 本周六晚九点，歌手李晓东做客麦麦的周末夜现场。新浪微博现在发布警号，麦同学警号参与互动，周六晚九点，空中见。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悉尼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莫斯科给您拜早年， 我在黄包车旅行给您拜个早年。 这个春节跟着黄包车旅行来一场省心的境外中文包车游，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。 皇上的皇， 温泉酒店、戏雪乐园、千人宴会，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。预订热线81788888888178111111， 体验冰雪娱乐，点燃音乐梦想。世博园冰雪嘉年华，冰雪音乐节，延庆世博园让您嗨爆这个冬季。咨询电话8118-6018。 总有些感恩深藏心中，老板的信任，老师的教诲，朋友的扶持。这一刻，别让爱总藏心中，是时候举杯邀友，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。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，观音阁八米高奢侈空间，350人聚会场地，专业舞台影音设备，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，详情请垂询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花香奥莱村，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，南四环花香桥东。 The weather， 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较多，天气转阴，升温乏力，预计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-2度左右，天气依然寒冷，请注意防寒和保暖。前半夜山区有出现零星小雪的可能，请注意防范。 后半夜北风渐起，并增大到四级左右，天空随之转晴。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阴，北转南风二到三级，最高气温零下二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阴，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，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，最低气温零下九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0%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一，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激情冬日，冰雪狂欢开始啦！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，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作家协会日前联合发布2017年优秀网络文学原创作品推荐名单，《复兴之路》《择天记》等24部作品入选。该活动是继2015年和2016年后第三次举办，今年共有来自11个省、41家网站机构的380部作品参选，申报数量创三年之最，其中北京地区报送数量达153部，位居榜首。在今年的申报作品中，现实题材明显增多，反映人民群众生活和当下人们精神心理的作品量多质生，如描写国企改革曲折历程的《复兴之路》，展现当下都市女性生活的《全职妈妈向前冲》，直面80后情感价值观的《糖婚》等。最后来关注北京阅读季书香机关建设研讨会，昨天在北京举行，与会人员围绕书香机关建设面临的问题、社会组织在书香机关建设中的作用等话题进行了研讨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各位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西五环宛平桥到衙门口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，行驶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，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我真替你着急，那么多负面的情绪，我真替你着急，你的做法没意义，我真替你着急，保守了那么多秘密，我真替你着急，你现在还能上哪儿去，我真替你着急，把什么都当游戏，我真替你着急，所以我要告诉你，努力做个好人，善良有智慧，在这个美丽的夜幕抬头数星星，简单的生活会给你更多更多的感动，想一想每个人生下来原本两手空空。 这是大飞带来的真替你着急，还有人替你着急固然好的，你知道现在大伙儿都是关上门过日子，爱管闲事已经不是过去的热心肠，而是真的管闲事了，所以有人替你着急还是一个陌生人，不值得感动一下吗？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，这是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。刚才大飞的歌有朋友应该听出来了，是一个现场版。去年8月17号大飞在北京举办了一场音乐专场，这场演出最近被制作成了现场录音专辑，音频质量很高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节目中听演唱会了，所以今天下半段的节目就来听一听大飞这次北京专场的现场录音。下一首歌《万事不如意》。 你现在根本顾不上野兽的撕咬，享受着波涛汹涌和电闪雷鸣震撼着你的心，他已经占据了你的头脑，在这一刻没什么比爱情重要，可你却没想到，没想到一切突然就不见了。人的一生十有八九不如意，同样的坑同样勇敢跳下去，根本顾不上野兽的撕咬，象征着波涛汹涌和电闪雷鸣震撼着你的心，他已经占据了你的头脑，在这一刻没什么比爱情重要，可你却没想到，没想到一切突然就不见了。再次被困着逼到墙角，你现在根本顾不上冷静的思考，回到那高山流水和大海天空，听听最初的声音， 十有八九不如意，还好是八九不是十，要是十的话这日子可真没法过了。大飞的音乐有点心灵鸡汤的意思，确切的说应该是毒鸡汤。大飞是一个地道的北京爷们儿，乐观豁达，有自己的处事方法，他说话从来不拐弯抹角，话虽然不中听，但仔细想想还确实是那么个理儿。来听下一首你真有办法。 么去忘掉自己犯的错，面对未来做好准备的功课。 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，我是 DJ 董鹏。这一节继续给你带来的是大飞2017年8月17号北京专场的现场录音。大飞也是我们节目的常客，他的原名叫张燕飞，以前是制作人。07年老狼的专辑《北京的冬天》就是由他担纲制作。2015年他参加了央视的《中国好歌曲》，才开始从幕后走到台前，被更多人认识。作为音乐人，论音乐素养，大飞一点也不差，差的是那么一点野心。要是有的话，十年前你可能就已经认识他了。 怎么活下去？ 到此游泳，我在口水里面。 好事不出门，如果没有一颗坚强的心，真相满天飞，我在口水里面游泳，姿势并不完美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如果没有一颗坚强的心，怎么活下去？真相满天飞，勇敢去面对，我在口水里面游泳，姿势并不完美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如果没有一颗坚强的心，怎么活下去？真相满天飞，勇敢去面对，我在口水里面游泳，姿势并不完美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如果没有一颗坚强的心，怎么活下去？真相满天飞，勇敢去面对，我在口水里面游泳，姿势并不完美。 谢谢。 毒鸡汤，毒可以是恶毒的毒，也可以是独立的毒，保持独立思考能力，乐观幽默的对待生活，遇到沟沟坎坎总能用自己的方式化险为夷，这就是我了解的大飞。今儿的节目要跟您说再见了，最后带来的是寂寞的时候别唱情歌，唱什么？大飞的歌啊。明天是新一期排行榜的揭榜日，欢迎您到时收听，我是周末值班的 DJ 董鹏，明天见喽。 寂寞的时候别唱情歌，这会让你感到更寂寞。生活像个温暖的漩涡，有的人望而却步，有的人奋不顾身。前路是美景还是火坑？活出性命才能看得清。理想是颗滑落的流星，有的人已经沮丧，有的人乐在其中。流过的泪早已经被风吹干，这梦很美丽，可现实却太危险。还有什么可怕的？还有什么不敢干？知难而进的寂寞，乌云背后是蓝天。